till I feel your touch.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预防新冠肺炎，作息正常，维持适量运动，提升免疫力。 飞碟联播网，冬泳热水器，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海军敦睦舰队24人确诊新冠肺炎，民进党籍立委赵天麟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披露，军医局跟他报告，磐石舰上共377名成员，其中70人看诊71次，5人曾经发烧。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表示，这5名发烧者已经康复，后续医师判断是本案调查重点。赵天麟指出，海军有没有隐匿他不敢说，但一定有轻忽责任，这样的比例很高。返台下船前，还有国军医院医师组成的联测小组上船看资料，他追问，难道看完资料不会觉得很惊悚吗？还放官兵到外面，现在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张哲平证实强调，在航行中有5人发烧，不过这些人经过舰艇上的医师诊断后症状消失，因此未来医师判断也会是本案调查重点。海军敦睦舰队爆发24例官兵确诊新冠肺炎，舰上军人15号登陆后，18号才诊断确诊，有3天时间爬爬灶。台大工卫学院院长詹长全今天建议，舰上人员与接触个案除了14天隔离之外，应该再加14天观察期，共计28天，而且国内要开始抗体检测，预备下一波防疫。台大工卫学院副院长陈秀熙说，船舰的感染系数很高，钻石公主号邮轮及法国戴高乐号军舰的病例再生数，也就是一人确诊再传染给其他人的数量都有5.7，美国罗斯福号更是达到6.6。台湾敦睦舰队中的磐石舰则有相关防护，再生数有待调查，但心疼官兵出任务，舰上危险高而且防疫不易，目前应该要小心第二波国内社区流行风险。行政院推出规模23亿振兴抵用券，规划将绑定国内住宿，每房发放800元抵用券。根据国泰金经济信心调查，超过一半58%的民众倾向不会为了800元振兴抵用券而住宿，其中15%表示一定不会，29.6%民众应该会，只有4.6%的民众一定会为了使用抵用券而住宿。振兴抵用券可以在4类范围使用，每类额度200元，第一类为夜市、市场、观光工厂等，另外3类为商圈、餐厅、艺文活动，部分区域可以全国通用。调查显示，31.3%民众认为餐厅类抵用券最有吸引力，其次为24.4%的民众会想使用夜市类别的抵用券，22.2%的民众被商圈类抵用券吸引，只有3.9%的民众认为艺文活动抵用券具有吸引力。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点，来到10586点，成交金额1336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215点，跌幅1.08%，成为19681点。 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成为190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7点，来到28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8点，来到105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点，成为2439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来到2616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到下午5点之前，高雄市地区为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极端高温。高雄甲仙在下午1点测得36.6度高温，月眉也有35.7度高温。气象局说，这是今年第一次发布高温黄色灯号，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微弱锋面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台湾位于锋面前暖区，风又不强，因此容易出现高温；第二个原因是甲仙是近山区平地，山区受太阳热力作用容易出现高温，不过因为山区比较高，不容易出现高温，但是近山区平地经常出现极端高温；最后是中南部处于背风侧，出现沉降作用后容易发生高温。今天微弱锋面通过北部海面，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和明天两天，金门、马祖和西半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有低云，影响能见度，提醒您留意。各地气温预测：北部24到25度，中部预测气温27到31度，南部是27到30度，东部澎湖26到28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哇哦，好浓的杏仁味哦！ 内行哦，我在泡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的杏仁新口味啊。 有机杏仁加上有机20谷植物奶，还吃得到满满的杏仁颗粒耶。 嗯，轻巧盒新上市，还送尝鲜体验哦。有机田多谷植物奶任选2罐，限量加赠2盒有机杏仁轻巧盒。 轻松一冲，即刻享受。快播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康桥离世界最近的学校，给孩子追梦的勇气和舞台，颠覆传统教学方式，打破学习思维与疆界，重视孩子的独特天赋，让孩子乐于学习。109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不转的目光，挂满了向往，历经过风霜， 毕淑静最新单曲《壮》，老鹰制作，福茂数位发行。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飞碟联播网，浓浓护袜，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aniel。第二楼罗时丰， 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碟 Network 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Okie dokie, okie doni kore あちこち行ってたらモニゴシゴシバディ流してクリーン携帯へ行って食べる Yo, わさ話なら宇宙の果てに Yo, Ziploc, Ziploc 嫌なことあったって見せるその目に Hey, kick back, kick back B.I.M. がマイク回して To the K.A.E. to L.A. Yo, キラキラして未来を見に来た Ring a ding dong, ring a ding ding dong チグハグなシューライス雷に打たれて中断じっと待つリュックサックの中君が感じるものはなんだボロボロでチグハグなシューライス雷に打たれて中断 トゲトゲして触れないよ不機嫌なダンデライオンそっちがそう来るならこれでどうだって本当にやんにないよ脱ぎ捨てるスーツエイスーパーパーは吐きです勇気足差し足ファイビームが通ります ミニマムなしとか空を飛んでたしキラキラして見えて邪魔をしたり赤な扉ティンバディキック敵が見えねんだこのレースほらさ上げてみてよフェイス雨だ傘を貸してあげる ラジキモラカエラ木村卡埃拉 Zigzag 欢迎来到今天的 OK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Let's do it. 的魔幻。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 帮帮忙。 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帮你，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吗？欢迎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或是可以现在打开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直播当中，聊天室当中可以留下你的帮帮忙喽。 好想要请人帮忙哦。 什么忙？ 帮我灌电脑。换电脑很麻烦耶，好多软体要全部重灌，自行要重灌。 那个不是，就是帮忙组装电脑的人可以灌，帮我灌哦。 啊，不行吧？这其实是不行的。 哦，小时候我好像是这样长大的，是就是你知道去那边，然后跟他说， 就是在台湾还是盗版王国的时候，哦、现在这个是 哦 ，OK。所以你是买了一台新电脑的意思吗？ 终于下订单了，还没有拿到了。但接下来一拿到以后，就会有很麻烦的一大堆事情。 还有什么？ 你光把那个你熟悉的常用的软体重灌，就要花很多时间。每一个软体都要花时间哎。然后移硬碟啊，什么东西你要继续留着的，麻烦哎，装字型啊。哦，股票也是啊，股票那个 轰天雷 下单软体就是转移，我想转移之后，我原本在原电脑上面的那些名单应该也会不见啊。 先灌个世纪帝国吧。 哦，绝对不行啊，灌了就没了，灌了我的一生就毁了。我要时间， 灌一次毁一生， 真的哎。 这首歌曲叫做 Just Believe。 Apple 都已经可以就是做到无痛换机了，什么时候 PC 也可以做到这样无痛换机呢？ 哇哦！ 对啊，很希望可以这样子。Windows 想想好不好？大家都现在都在用 Windows， 你 他要直接用转移，就过去了。 就用我们无痛换机嘛？ 还是这是强迫你要整理自己过去的时候？ 不是啊，强迫你要买软体。 立马帮帮忙呢，就是来帮帮你解决一些你的烦恼、你的困惑、你的疑难杂症。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家呢要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有很多方法，除了你可以下载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之外，在每个地方到处听之外呢，也可以在现场的时候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哥哥妹妹有一次都有直播哦。直播同时呢，在聊天室里面你也可以寻梦园聊聊天、当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加入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Tonight the night， Alex 帮帮忙，因为疫情关系要常常洗手，要如何避免洗手太多伤害皮肤吗？我有朋友因此出现湿疹，哎，我湿疹才刚刚康复，哎，花了一个周末才把它养好。 你什么时候湿疹？ 就在上周末，即将迎来周末的时候。真的，我是在脖子一圈那样子， 哦， 不知道为什么长在脖子，就是擦药咯， 湿吻， 擦药药。只能擦药药。帮帮忙，我目前在求职当中，有一家我有兴趣的公司邀请我去面试，耶！面试的职缺是 A， 但其实我是对那一家公司的职缺 B 比较感兴趣，那我还是该去面这场试吗？ 我自己我会去啦， 好像是你不至少让人家知道你嘛。 对啊，我自己的话我会去啊。 嗯啊，你会在当中透露出你对 B 职缺其实很有兴趣吗？ 哦，不只是透露兴趣而已，是我升任 B 职缺会做的比 A 还好，不是说哦这个我有兴趣。那废话，大家每个人譬如 说 哦，可是我们今天面试的是 A 耶。 对，因为大部分啦，大部分啦， 嗯， 比如说你开个业务缺， 嗯， 然后开个行销缺， 嗯， 然后你开个数务缺， 嗯， 行政缺，但是大部分人都想当行销啊，每个人觉得自己脑袋很好啊，嗯，我都当行销啊，对啊，可是你有兴趣归有兴趣一回事，你做不做到跟做不做好是另外一回事啊， 要展现我可以升任 B。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機械の中で少し悩んでる口にしない方がいい真実もあるから知らない方が良かったなんて言わないでいて何があってもずっと大好きなのに、どんな時もここにいるのに近すぎて見えなくて無視されて雨の中一人行くんだ心の中で咲くのよそっちに来てはダメと聞かないふり続けるんだ勢いに任せて声ダメだいぶそれは来てはスパーキューだがそれならば なんだ なんで何も聞いてくれんかったその顔は なんだ なんだ花咲く街の角近かったあの時の笑顔はなんだあの時の涙はなんちゃったたまには大胆に攻めたらいい時には慎重に歩めばいい真実なんてもう遠くの通り知っていること知らないだけでしょあれほど刻んだ後悔も繰り返す毎日の中で書き消されていくのねまっさらになった決意を胸にあんたはどうどうとまた越えた目 南南南南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来自于藤井风腹肌卡西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有些问题想要问问大家能不能帮帮你吗比如说像他不要念我的名字如果我因为疫情不想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会很无情吗 还好吧 还好吧 还好吧 还行吧 自己命比较重要吧 優しい気持ちで答えを聞いてもう歌わせないで 这个忙需要大家来帮请问美国 Amazon 有推荐的代运业者吗 不知道耶 面试的帮帮忙又来了。那如果我去面试了一家公司，都已经过了快两个礼拜了，都没有下文，我要主动去询问吗？还是我该？我是否哒哒哒哒 哒哒哒？积极一点就去询问啊。愛しそれも言えなかった急ぎなほら遅れるよやがてドアが閉まるバス 谢詹先生的帮帮忙，他说如果是美国代孕，推荐 buy and ship 或是美买，两家都是免州税，运费以重量计算。是 Creep Hype， 这首歌曲叫做《不死》。但我一直想吃东西，该怎么办？ Wow. 我嘴巴好馋哦！我想吃东西吧。 零热量的东西，蒟蒻。 之前不是有个韩国的什么软糖，号称吃了到你的胃会膨胀，让你有饱足感， 这么厉害。 然后我就之前觉得很瞎，然后有一阵子我朋友就说：“这几天我都不饿，就是正餐时间到都不会想吃东西。”就是他狂吃那个软糖，所以我们在想说是不是他在胃里面真的膨胀到很大。但是我也不觉得那个软糖会瘦到哪边去啊，就是如果你要靠 因为有糖分嘛，对不对？ 对啊，你要靠这个还是三思，还是喝个蒟蒻好了，不然就是喝个 蒟蒻是用嚼的啊，有那种 就你一定要有嚼你才会有 吃的 感 觉，口香糖。 口香糖、蒟蒻，或是 我来查一下瓜子的热量如何？ 很高，很高。 哦是哦， 从小就被告诫不能吃瓜子跟开心果。 哇哦。 下午的时候，现在还 OK， 应该也是可以吃点水果吧。现在吃水果还是 OK 的。 零热量的食物。 你还有什么忙需要我们帮帮你吗？ 芹菜。 不行啊，芹菜很感光哎。 黄瓜。 黄瓜 呀、yeah. 就是小黄瓜吗？ 哦， 拿一根黄瓜在那边啃吗？ 对哦，但是他们都还是有卡路里哦，唯一零热量的吃冰块。 如果我敏感性牙齿 有人推荐可以吃那个鲍薏仁，很好吃。 哦、 我没有算过那个鲍薏仁怎么样，可是它真的会一把一把一直抓，一直抓，那个也是蛮可怕的一个食物哎。 我看到一个超棒的留言，我一天喝2000cc 的水，我都不会饿，超棒，喝水真的超重要。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彰化的苏豪。 苏豪啊，苏豪，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帮帮忙啊！ 就是我每天早餐都会配一杯冰奶，然后午餐会喝拿铁，晚上会喝奶茶。 嗯， 什么戒饮料？ 你说喝太多饮料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 你不能先 我已经从半糖一直改到微糖，可是就改下去了。 哦，也没办法，就是三餐有一餐不喝，是不是？ 是，或是喝无糖，我没办法。 那你不能先从三杯改两杯也没有办法。 两杯， 就是早餐、午餐、晚餐，你先选其中一餐不要嘛。 哦，先选一餐，可是早上起来就觉得要喝甜的，然后 那你就去喝啊。 啊，午休起来就觉得哦，上班好厌世，所以又要喝。 嗯，这三餐去掉哪一个你觉得是比较容易的？我觉得 哪一个早餐？ 好像晚餐最容易，我自己觉得晚餐最容易耶。 我自己觉得是午餐最容易，所以看你啊，看你自己啊。他听起来是三个都不容易啊。 嗯，都蛮困难的。 你午餐，你说你睡午休起来就想要喝奶茶哦，喝拿铁 啊？我午休是喝拿铁， 拿铁、 因为我知道不能一直喝奶茶，我觉得自己觉得啦。 好， 就是说我换一个。那也是奶类的，都是有糖，所以就很多糖啊，喝很多糖。 你的拿铁这么甜哦？ 拿铁它就只有加牛奶的甜啊， 那还好啊。 嗯，马上就觉得嗯， 好 像还好啊。 可是其实牛奶加很多糖啦、牛奶本身就很多糖啦。 哦，是哦， 对啊，因为牛奶就是有那个腥味啊，所以就是。店家就是厂商都会加很多糖盖过去，你只要去超商随便拿起一罐盒装，你觉得那个小小，可是那个糖其实都是十几二十克起跳的。 哦，连那个什么号称比较良心那一家也是， 都是啊，都是都一定会加、一定会加糖的，没有办法。 哦，好吧，那我试着减少一餐好了， 试试看。 或是你吃完晚餐就先去刷个牙呢？有时候当我口气刷完牙很清新的时候，我就不太会想要让一些奶类食物进入我的口腔。 哦，还有就是我晚上我会去运动啊，运动完回来就想吃东西喝东西。 你说你 我就会觉得 你运动完第一个想喝的就是奶茶。 对对 对, 對， 这跟我朋友说他去跑步跑了几公里之后，马上想要做的事情抽烟有什么两样？ 对，就觉得运动完已经。有运动，所以可以放纵一下。 人家不都说运动完哇，喝的那第一口水甘甜，有如妈妈的乳汁。你怎么都没有这种共鸣啊？ 没办法，没办法。对， 就是慢，只能慢慢啦，就是不要太逼迫自己，就是少一点，少一点。 啊，我后来有在想，我如果改喝鲜奶茶会比较好吗？ 还不是一样。 刚刚就跟你说奶也很甜啊， 对啊， 它不会有奶精那种。 哦，你说化学物质比较少一点哦。 哎呀， 好，你就可以从这些都慢慢去试啊，就是总会有一条路是要到你想要觉得喝很少的终点嘛。 好， 加油了，舒豪。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吹得我心痒痒，你是否也和我一样，随着流传气流飘荡？你呀你呀又变漂亮，口水流到一个水缸还不够壮，爬过篱笆穿越扶桑。 哎，这个问题为什么问我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哎， 什么？ 盐灯暂时不点，要怎么让它不融化？ 可能要问苏小姐吧。苏小姐有盐灯吗？ 她没有啊，没有盐灯啊。盐灯要如何不融化？ 玛丽，你应该也喝很多手摇吧？对啊，我以前也是非常非常热爱喝手摇饮料的人，就是一个礼拜五天来上班，我可能有四天，甚至每天我都会喝饮料。然后是后来才慢慢的变成一个礼拜也许三天，一个礼拜也许两天。然后珍珠奶茶真的是几乎大部分人都喜欢，所以我就会把它当成犒赏自己的礼物。之前也有说，就是只有在比如说现在三国志出外景的时候，在外景的时候我就会喝一杯珍珠奶茶这样子。盐灯如何不融化呢？ 首先呢，就是你为什么要挑战不开灯呢？你盐灯买来就是要开嘛。啊，卖你的老板不是有告诉你不开灯它就会崩解跟融化吗？啊，你为什么不开？ 最近没有收入，没有办法。 你说那个 再养它了， 一块钱的小灯泡，里面灯泡不能买不起。 那个电费对我来说有点吃紧。 现在看到呢，有人说就是他就去那个艺品店， 嗯， 那艺品店当然就是有些灯是没有开着嘛，所以他就看老板怎么保存它。 嗯， 老板是用收缩膜把整个盐灯密封包起来保存。 封膜， 嗯，收缩膜把它包起来。不然没开灯就是会因为吸水潮湿就是会崩解哟。如果你的灯泡坏了，你跟我一样有拖延症，没空买灯泡，觉得几天没开没关系吧，或是那个灯泡不好找啦，你找一大堆借口，盐巴就会变潮，就会潮解咯。如果你家里比较潮湿的话，你要就点着哦，不然等你下班回家，你房间就淹水了哦。有 这 么夸张？这 个很可怕欸。 还有，你不要想说要省电，你就买什么 LED 灯泡，没有热度的灯泡，盐灯也是会融化的。 为什么要买盐灯啊？它听起来好难过哦。 因为有人说它一方面是开运嘛。最重要就是开运嘛，就希望他可以为我带来更多钱嘛。 他已经给我带来很多困扰了。 对，然后另外有人说他可以除湿，他可以除臭，因为他会吸那个水气嘛。 哦，除湿除臭不是有一些比较方便，像之前流行的竹炭那些不就办得到吗？ 哦，那有些人喜欢盐灯，他照起来就是黄黄红红，家里面很好看。有些人是喜欢这样子啊。 那个岩洞哦，如果未来你去哈斯塔特，有一个景点是上去参观岩洞的， 坐缆车上去， 那个真的是三思哦，三思哦。 你有到三思吗？最近又是我们2015年的那些，就是一直跳出来，还是2014年？ 我忘了 的那些回忆，就是一直跳出我的页面来， 因为其实就是 5年前的今天，我们现在正在欧洲啦。 哦。就是，我觉得钱可以花在更值得的地方上。 哈斯塔特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花钱啊！哦，就是拼命坐船， 你不用花那个钱了吧？对，拼命坐船还比较不错，我宁愿多花点钱疯狂划船。 但是好像，哦，你可以坐缆车上去，但是要不要去 那个 岩 洞 就可以不用。 why don't you take it easy?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Don't make a fool of yourself.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Try to trust somebody else.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You'll never make me upright. I'm trying to let you down easy. Boy, please help me so need 在感情中被渐渐遗忘，但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2020，我们都应该更相信爱，更相信自己。毕书尽全新单曲《你》。 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的心里。初是旅行，回望沿途风景，慢慢的、悄悄的，在时间回去，你一点一点一点忘记我心里，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着过去，我会慢慢的找回你，再把我装进你。 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疫情快速变化，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务必做到全程佩戴口罩，屡劝不听者，最高可处15000元罚锾。配合测量体温，避免交谈，服药饮食。出入公共场合时，请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请全程佩戴口罩。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关上门，打开你的专属世界，成为自己的皇后。王佑馨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夜皇后》，华纳发行。 好物市集，水果爆！ 彰化无毒温室彩虹番茄，屏东高雄产销履历金钻凤梨，苗栗大湖无毒草莓，嘉义水上牛奶芋泥小番茄，高雄台农二号木瓜、日升木瓜，以及屏东 A 级柠檬。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光良。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UFO。 Baby, please fall in love, 今ときめいて。 发言， 请说。 刚刚说到怎么戒饮料这件事情呢？聊天室上面有人给的一个意见，他是这个也不算意见，是他自己的做法啦。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与其你一直想着我要怎么样戒掉含糖饮料这件事情，他说呢，我桌上会摆两个杯子啊，一个大的杯子，一个小的杯子。那小杯子放什么呢？小杯子就是放那些饮料，就是有糖的东西，我冲泡奶茶、拿铁啊。但是大的那一壶、那一杯子里面放的是水，所以我必须呢，要把小杯子喝完以后，这是我给我自己的限制。小杯子喝完以后不能再加，然后我要把水全部喝完以后才能再说。 再说什么？ 就是你不可以在 小杯子我也喝完了，大杯子我也喝完了，我现在可以补充小杯子了吗？ 我看一下哦，没有，他更严格，他是水是无限制的狂喝，水是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本来就有办法一直喝水的话， 但是靠这个我两年瘦了40公斤，40 我瘦掉一个五马力，两年瘦掉一个五马力。 这首歌曲来自莉亚的爱我啊，进整点了，不如我们就一起在空中用水干杯。 时间呢？谢以芬。防疫期间更要注意营养均衡。卫福部饮食指南建议，食用坚果有益健康。温水牌坚果让我们每天充满活力。不是温水牌坚果，我可是不吃的哦。 Hello,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Brand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nd fun, so I enjoy studying and playing English very much. 我是 Toby 妈妈。自从接触了大脑地图短短10个月之后，发现她的自信心增加了，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情感流动，真实领悟。 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曾被放逐身不由己，为了生活满意。 Daniel 罗时峰同名专辑主打歌体验，海蝶音乐。 预防新冠肺炎出现身体不适，立刻通报1922。 飞碟联播网金车集团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国内新增两起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包括案421和案422，都是20多岁女性。国内累计422起确诊，6人死亡，203人解除隔离，其他人持续住院。案421在1月16号前往加拿大就学，4月13号出现咳嗽有痰的症状，4月19号返国入境时机场裁检通报。案4221月11号到美国就学，期间曾经前往西班牙，3月8号出现呼吸困难、喉咙痛还有腹痛等症状，并且在美国当地就医。4月18号从美国返国入境时，主动声明曾经有不适症状，由机场裁检通报。两起病例都在今天确诊。海军对木舰队累计24人感染新冠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染疫官兵个案的状况列表。24名确定病例都是磐石舰人员，男性有22人，女性2人，年龄中位数27岁。其中17名是海军官兵，6名正战学校学生，另外1人是海军官校学生。发病日最早是在4月1号，发病日期集中在4月11号到15号，有8人。15号到18号有7人，4月17号还有1人，无症状者7人。症状最多只是咳嗽，其他症状还有喉咙痛、发烧、腹泻、嗅觉异常的有9人。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更表示，研判这次群聚事件已经进入次一波感染，后续当然有进入潜伏期的官兵会陆续发病，所以目前所有官兵都集中在检疫所或在医院观察。目前已经掌握接触者255人，其中177人是居家隔离对象，78人是自主健康管理对象，将陆续安排裁检。各界关注敦睦舰队磐石舰上确诊患者登舰和离舰足迹，海军司令部副司令梅家树今天宣称都有名单。梅家树说明，13号晚上就完成30天返港检疫条件，14号早上下达统一梯口搭设，架设完毕也实施梯口管制。早上7点半派检联小组登舰实施检疫工作，登舰前也做了相关防疫措施。上午8点半，包括量体温、疫情资料等，最后解除检疫，解除人员上下船管制，大约是在14号以后。不管登舰还是离舰，或有其他单位登舰，774名同仁足迹都已经掌握，进行调查。而在海军敦睦舰队多人确诊中，台中市籍的确诊官兵曾经前往新竹，新竹县政府今天中午公布足迹。这名个案17号下午2点到4点曾经在峨眉湖游玩，行经细毛埔吊桥、吊桥旁的摊贩，还有吊桥附近餐厅。不过县政府解释，全程都是户外开放空间，到了餐厅由个案的朋友进入餐厅点餐，个案全程戴口罩，也没有跟人接触，行经地点已经完成消毒。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台南市政府和多个景点则是接获通报，有3起高雄敦睦舰队的确诊人员到访过台南市。其中一起病例17号由朋友开车陪同到过北门南鲲身庙、保安宫拜拜，随后到北门游客中心、水晶教堂、前来野杂货店、北门景仔角盐田游玩，再到学甲吃葱刷饼，而且外出没有戴口罩。另一起病例同样在17号下午到台南市东区上课，接触人数有90人。另一名病例同一天到台南奇美博物馆游玩，在户外拍照，还入住台南一家民宿。各单位已经紧急处置，包括北门景仔角盐田等景点，中午开始全面封闭，北门南鲲身代天府下午紧急消毒。台北股市今天收在10586点，下跌1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6亿元。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228点，跌幅1.15%，指数收在196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6点，收在189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8点，成为29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点，来到243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来到2606点。微弱方面通过，今天北部海面、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现在台北、台中都是28度，台南27度，高雄29度，宜兰26度，花莲、台东都是28度。以上新闻。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瓶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想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的心得跟意见呢？欢迎把这样物件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做询问。我们的询问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你现在正在 YouTube 上飞碟联播网上面的频道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直播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聊天室里面做询问哦。让我想到之前不是有人在问那个电烤盘值不值得买吗？然后那个电烤盘我们后来研究，就是上面可以是平的，你可以煎松饼啊，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动作章鱼烧啊。 怎样？你同学有？ 不是。 怎么？ 你知道之前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社团地方妈妈，地方社团妈妈，社团地方妈妈，她用那个章鱼烧的洞洞做了地瓜球。地瓜球哦。地瓜 你放慢我就应该有更大的反应，是不是？ 你一定是， 哇，是地瓜球 哦你一定是没有玩动物森友会才这么冷淡跟伟静现在心情是一样的。哎、欸，地瓜球那个摊贩要在那个锅里面用那个大肉勺这样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地瓜才可以一直膨胀。哎呦，先用章鱼烧机器它这样小压小压，它可以每一颗都膨胀了小小颗的在上面，很可爱。 你确定吃起来感觉一样吗？我吃过再说。 来听大嘴巴的卤蛇。 我吃过再说嘛。你弄给我吃过我再说嘛。 我们身边的朋友只有维腾有那个烤盘。 还要去台南哦，好远。 而且 疫情影响， 而且去台南，我直接吃油爸爸就好了。我最近这么想吃地瓜球，都是因为自从那一次吃了油爸爸之后，我就受不了了。 哦，我以前去景美那边，每次都会买地瓜球。 景美也有厉害的，是不是？什么爸爸？ 哎、欸， 还是妈妈？还是奶奶？还是阿公？ 没有，没有什么厉害不厉害，就是会去买而已。我不觉得特厉害啊，地瓜球就是那个样，就那个样。 有的真的比较 Q。在这边呢，生火灭火大会需要一些植物达人来帮忙生生火。 真的哎， 就是呢，他想要种好种又好养的防蚊植物，他想要买来放在家里阳台的，然后也顺便问说，这种防蚊植物是可以放房间的吗？还是只能放阳台呢？有没有植物达人？有没有绿手指达人？防蚊植物你有推荐的吗？ 七种常见的驱蚊植物， 我猜，我猜， 好， 薄荷 有，但我必须要跟你说，薄荷不适合养在室内，它会是掉黑子 啊， 很不 OK， 它会掉黑色的那个黑色屑屑， 嗯， 所以放阳台也许可以吧， 嗯， 然后猫薄荷， 嗯， 有养猫就不行了， 哇，真的不行吗？它很开心哎， 迷迭香。但这个真的会防蚊吗？ 还是只是那个气味而已 啊？那你可能要种很多吧，薰衣草、天竺葵、万寿菊跟艾草。 请问三菱的冷气值得买吗？哎，最近开始大家说要买冷气，我昨天才在我的脸书上看到一个朋友在比较什么 立崩一击大惊，要从前面开始唱，我才记得。然后夏普那些在做比较，他们那一篇，他们那一篇有一个结论哎，来看他结论说什么。 防蚊植物呢？找到一篇农场文章，然后是中国的浙江林学院天目学院所做的一个实验， 嗯， 然后他实验了驱蚊草艾蒿、牛至、云香、紫苏、薄荷、夜来香这些常见的驱蚊植物，放在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家里面的环境，发现蚊虫呢对于这些植物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 啊 啊。但他们不会，他们不会去停在那些草上，可是呢，就是在你的房间、你的房子里面那个实验空间里面，他们还是自由自在的。 哦，那是完全是我朋友那个脸书，我看完他们那一连串的讨论之后，就是哇，大惊获得一面倒的胜利。 哎呦！ 生火灭火，我家里摆在地上的杂物很多，那我还适合买扫地机器人吗？ 不适合。 对啊， 嗯。 请问 Switch 可以买吗？防疫期间好像很需要，我只是为了动物森友会买，是不是太奢侈了？ 有时间玩就买啊。 有时间呢？ 不 care 被当盘子削的话就买啊，现在。 我还是觉得动物森友会是要有一群朋友一起玩比较好玩。 我觉得没朋友自己玩会。 你就 更加孤单， 对啊，就是不就要在朋友岛上跑来跑去吗？然后你，我之前有遇过那个我的那个美甲师哦， 嗯， 他新的约会就是在岛上跟他老公约会，然后拍照，他好开心哦，就在海边，然后坐荡秋千拍照，就哦，另类的浪漫。真的，那个 Switch 都是搭一堆有的没有的在卖。之前我看到好像是之前纳豆在帮谁哪个朋友还是他亲戚，就是也想要买 Switch，然后一直买不到那个机台。 嗯， 哦，你可以买房子送 Switch， 买灵骨塔送 Switch，买车子送 Switch，本末倒置。 对啊。 记录着每分每秒都是永远。这个生火灭火我真的分不清楚，你想要有人在虾皮买过床包组吗？因为我没有在网络买过床包，怕怕的。你怕是在怕虾皮上买，还是在网络上买，还是买一个你没看过牌子的床包组？这个怕的东西好多，你是怕哪一个呢？ 如果你去买那种商城的啊，商城那种就是，或是所有评价都是五颗星的， 嗯， 那个应该会比较好一点。但那个五颗星评价，你要知道，就是五颗星评价至少，如果你是卖一个日用品的话，那个五颗星评价至少来个一百个以上吧。 嗯， 你不要那五颗星说有啊，我照你说五颗星买的啊，一个，那就他朋友的嘛。 起码可以凑到三个朋友，我觉得。 对啊，所以就是那种很少的评价的，然后还有评价很低的，就是不要碰。现在 这太好笑了吧？生火灭火。请问有推荐哈那个戴了啊发型比较不会乱掉的安全帽吗？ 我每次骑车玩头发都像疯子一样。你是戴半罩的是不是？所以头发乱得像疯子一样。通常我看大家戴 全罩就是全扁 啊， 对啊。 所以你乱得像疯子就是半罩，然后你外面就放风吹吧，然后打结打得乱七八糟的。都是要给你看的。来自佛跳墙的给你看 报告， 真的有头发不乱的安全帽？ 真的是没有，真的是没有， 对吧？ 发型不会乱的安全帽找出来，只会说哦，可以搞定，脱掉安全帽的头发你要怎么样？把它变得不乱呢， 蓬松， 或者说什么样的发型适合骑机车呢？但是没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发型不会乱安全帽没有。如果你想发大财的话，这些条路你可以去试试看，不保证成功，但没有人去做。 火灭火，有人在问这个我有没有推荐的气垫粉饼，因为就是最近出了很多气垫粉饼。这个推荐呢，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你要的诉求，你要湿一点的，你要雾一点的，你要又雾又湿的，你要奶油肌的，你要遮瑕多的，你要自然气色的，你要看起来皮肤好的，你要一擦上去整个像面具一样完全完全OK 的。其实真的各式各样的气垫粉饼，每一家的特色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唯一的方式就是你花你的时间去每个柜上试一轮。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花了很多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很多新的全部都试了一轮。但还有个最近是因为在防疫期间，所以平常其实你应该是都可以试在脸上，但最近有蛮多厂牌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不会试在脸上，都只能试在手上给你看，但那个只能自己试试了。 都是要给你看的，所以同样也是跟美妆有关的。请问找新蜜应该要花钱试妆吗？我个人是觉得是需要的啦。 因为你如果头洗下去，那一天就是你的拍婚纱的时候。 你如果只是为了贪那个小便宜，说哦他比较便宜，然后他不用试妆费或什么干嘛，可是他如果一画出来非常非常可怕，你的那场典礼就再见了。 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我们是玛丽，你们好。 嗨， 你是？ 是 Andrew。 Andrew, 你有什么要问大家是生火还是灭火的东西吗？ 我没有，我来回答刚刚那个驱蚊的。 哎呦，好。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是卖植物的，那我当时也是有问他说，哎，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植物可以放？ 嗯， 然后他说其实没有，而且你在阳台放这些植物，你如果没有定期的清洁水啊，你常浇水，其实是更容易滋生那些蚊虫。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种，但是你们就反而要更小心那个蚊虫的滋生的问题。 对，其实是本末倒置啊，你是为了要防那个蚊，基本上就是不要，你要防蚊就不要走这条路。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刚刚有聊到虫包啊，那我想那个推荐一款，就是粘豆腐的豆腐冰沙。 棉豆腐豆 腐 冰沙， 豆腐那个棉豆腐是一间网路销售的卖床垫的。 嗯， 我其实是听那个 Mario 陪你喝一杯的 podcast， 他有帮他做那个广告。然后床垫我是没兴趣，他床垫也蛮酷，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然后但是他有推荐一款叫做豆腐冰沙，然后他说他那个丝是他有一次去材料厂商那边，然后那个老板推荐给他那个丝，号称那叫做就是温度退热度是比那个不锈钢还高， 嗯， 就是它比不锈钢还快散热， 嗯， 散热系数，所以我就因为我觉得也蛮怕热的，然后我的小孩也很怕热， 嗯， 所以我就买了不便宜，大概，双人床是3000多块， 嗯， 但是就是从去年夏天用到现在，就是第一次试用的时候真的是会冷， 就 躺下去会冷。对，我就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古墓派的那个寒冰床，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有感。 那，如果怕冷了，不就吓死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怕热啊，那个东西可以很辅助那个 你散热 冷气的使用，因为现在的夏天真的蛮可怕的， 哦， 而且有些床包真的很不透气，就是一定还是要试过。我也是有朋友是买网路上的，然后漂亮啊，可是那就是很闷啊，就很不舒服。 嗯， 用过豆腐冰沙以后就有点回不去了。 好的，感谢你的生活， 可以推荐给大家。 拜拜 ，Andrew。 拜拜。 人家说风水轮流转，好运什么时候轮到我？ 哈哈，就是现在，速速回Toyota，好康保证轮到你。横滨轮胎全面71折起，原厂使用1年内新胎，品质有保障。 哇，还享5年保固哎！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金曲歌王萧敬腾，金球影帝柯林法洛，深情现身 VR 电影《咕噜米的眼睛》。 如果人类愿意接受所有爱的形式，也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吧。 禁忌之恋大结局，4月10日起只在博尔 VR 体感剧院独家上映。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娄俊硕。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珍惜每分钟都变得 colorful。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黄伟晋，我还相信我。第4名毕书尽，你。第3名娄俊硕， Neverland。 第二名苏慧伦，气温37度的遐想。第一名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秀楼俊硕。我造着飞机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你思想封闭，想让你泡在一间高校。我送你到你背部上次来的兄弟。 Baby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存在，我爱，丢爱公出来，我爱，好想唱歌慢半拍，脸红的人还在期待。我想加入你的未来，到底来逍遥自在。排队等精彩，精彩他不来，干脆插队唱歌偷菜。我很拼命，也很努力，装出一段美乐蒂。 黑狗兄来自于萧红人，最近是不是天气多变化呢？ Yeah. 昨天我家的阿伯吐一天，好可怜哦。 为什么吐？ 就那种肠胃炎啊，然后身体就是有点过敏啊，可怜嘎。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你有什么产品好奇大家的使用心得吗？想要询问大家意见吗？嗨，你好。 Hello， 你们好，我是圣地亚哥的 KP。 哦、oh, ，PP， 嗨，你好。 我想要选，就是我刚刚是在聊天室问那个雪票的那个， 雪票， 对对对。 那你有看到我回你吗？ 有有，我有 at 飞碟联盟网，我有回你、欸，就我大概去年滑了。 三次吧。 好， 然后总共在海大概七天左右。 OK， 可是就是会很累，因为我在圣地亚哥，圣地亚哥是没有雪场，所以我每次都要搭飞机，大概两小时飞到北加区，然后再开四小时的车去滑雪。 南加也可以啊，你可以飞 LA 啊 ，LA 也有雪场啊。 对啊，跟 LA 的雪就是已经就很烂，就是完全就是你不会想滑那种，就是滑冰块， okay. 就跟去永安雪森林的感觉很差不多吧。 好好好好，那这样 对对对对。 刚刚呢，就是 PP 的问题呢，是现在有那种联合雪场的雪票。就是不限嘛，然后就是一张雪票600块美金，但不限， 然后就等于 但不限次数 一年，对对对， 然后一整年， 一整年18000， 对。可是呢，就是你每次去如果你没有买雪票的话，你每次的去一个雪场就是100块美金，所以你只要去到6次以上就划算了。 哦，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在 San Diego 没有雪场，所以他要去滑雪的话，你就要飞到其他地方，你要坐飞机。那我刚刚就在聊天室问他一个问题，说那我请问一下，你2018到19年的就是上一个雪季，你一共滑了几次？他说滑了三次。 才三次？ 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不需要啊。 可是我滑三次，我滑了七天啊。 哦，他是一天100块啊。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七天就回来了嘛。 对对对对对，那样值得啊。 对，可是就是很累，就是你就会有那个压力在，就是 哦，我一定要滑到七次，我一定要滑到七天。 对对对对对，所以然后你放假就是要这样飞，就是先搭飞机，然后再开四小时的车，然后再到， 嗯， 所以就是还是蛮有压力，然后而且也是这样也不少钱，因为每费一次就是100多块的机票嘛，然后住宿，然后什么之类的，对对对，我是不知道像你们去那个日本一样滑雪这样一趟 的，可是日本滑雪的雪票很便宜耶，超级便宜耶。 OK 是大概多少的便宜吧？我不知道， 可能500块、3000块日币，很便宜吧。 Okay, 啊、 就是折合 每天大概100美， 折合美金的话。我看一下哦，30块。 好好好，那改天还是飞回台湾再去日本滑好了。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欸。 你好像这么容易给自己压力，你就不要买那个了。 对啊。 哦、对，那可是因为就是，假如你今年不小心滑到超过，你就觉得哇，当时应该买，因为他们都是就是一定 要 找 你不 要 是想回头的事情啊，你为什么是想回头的事情？你今年没有买就是没有买了嘛。 哦，对，我今年没有买， 生气了。那或是譬如说，你买了雪票以后，你要像遇到现在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他应该就也是，他就是不会退，他应该不会退。 嗯， 对，而且他也都是就是看就是这样，假如今天打暴风雪，他雪场就不开， 对啊，不开就不开。 对啊， 因为你好像是一个会一直想逆向事情的人，我觉得， 所以也不适合投资。 真的哎，你永远都在想就是。 如果我们当初怎么样了， 对对对， 现在又怎么样？如果我当初没有怎么样，我现在又怎么样？ 哦，对啊，反正 哦，这什么士气低落的声音？ 被重击了。 就是滑雪这种休闲， 应该是开心的， 开心放松，不要有压力的。嗯 灭火灭火灭火，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滑雪的，对啊，所以是 那就开心的滑，不要那个 灭火灭火灭火，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好，拜拜。Karen 莫文蔚的没时间，欢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你可以利用 YouTube 上面飞碟的莫文蔚频道加入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直播。 现在也在请大家来分享你的生活灭火大会，有没有什么物品想要好奇听听大家的意见，想要确定它适不适合自己呢？ 午夜的留声机只开了许多星星都流浪，星空下的山道蜿蜒，中小夜未眠，抵达着快乐的自由的舞步，忍不住欢呼，害羞的男孩和女孩，请跟着我摇摆，让我们一起摇摆吧，一起跳舞吧，放开的烦恼最迷人，这里疯狂，一起摇摆吧，一起跳舞吧，明天浪漫的气象，人群中我一眼就能找到你，夜光的星星， 谁找你？谁？ 大学同学啦， 他问你什么？ Netflix 最近上了一部电影叫做《虎尾》oh. 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虎尾人，所以我那天就拍给他看，然后他其实人在中国嘛然后他还看到说什么这什么我要看然后可是中国，因为其实这一部片真的是关于一个虎尾孩子， 虎尾 对、oh. 是虎尾孩子，然后他去美国，然后他其实他很小很小就去了美国啦然后他是一个编剧，他非常厉害，如果你有看不才专家的话Master of None 那个印度人当主角，然后就是一个轻松的喜剧那是他编的， 所以这是一个纪录片啊？ 不是，是他后来又觉得就是他想要回来找他自己的根就是哦我是台湾人这样可是我觉得美国很厉害是你如果在那边受教育，其实你就会培养出很深很浓厚的美国爱国情操然后其实你对于自己从哪里来的那时候你反而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跟同学们可能不太一样对，然后甚至就是我不会很想要，大部分都是等长到了二三十岁啊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你才会回头想说啊其实我是台湾人， 我的根 是什么所以才会回头来找这种所以他就是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 所以你朋友现在看完了 没有？他在中国想要看被疯了。不思考，非作闹，让感性决定心怎么跳。我们靠，要有脑，让理性好好睡觉。Now， 跟我向右走 ，Watch you break the flow。跟我向右走，一起大喊。 蔡明佑的《超级右脑》。

在北印度地区呢，他是单身的神明，可是南印度地区呢，他有两位妻子。在日本呢，哦，反正他有太多太多的名字啦。嗯，讲一个跟释犍陀相关的故事好了。有一次呢，因陀罗拯救了一位差点就要被魔神凯星抓走的女性，这个女性的名字叫做提婆西娜。那因为呢，这个女生说，我身上有个预言，就是能够成为我丈夫的人就会成为伟大的征服者。嗯，因此呢，就很多人想要抢夺，想要当她的丈夫。那接着下来呢，就是梵魔，就是这个算是宇宙天神吧，宇宙大帝吧，就有说，嗯，这个女生说的预言是真的哟，所以就很多人想要就是当她的丈夫。释犍陀呢，在出生的第四天就长大成人了，他一声怒吼，撼动大地，拿着长枪贯穿了神仙的山脉，大家都很害怕说，这个全新的敌人会不会攻过来呢？所以呢，就拜托另外一个神去击退他，这个神叫做因陀罗。他虽然呢想要找别人去打倒敌人，可是呢因为其他人都知道没有那个太强了，我不要去，反而呢就说好了，就你去，你不要推脱了啦。他就只好自己骑着一头白色的大象去攻打释犍陀，可是感受到力量的差距，所以这个天神直接认输了。他就明白了，这个战士就是自己等待已久的伟大战士啊。因陀罗呢就想要把自己的地位让给释犍陀，可是释犍陀呢就不要啊，就这样。 最近呢，收到那个出版社寄给我的总裁狮子头，其实就是叶阳在写他小孩罗比跟丈夫彼得的故事，然后里面有一些，当然就如果你一直都有在追踪他的脸书的话，有一些文章你有印象。他们一家人出去在车上的时候，都会就是让 YouTube 随机选播放音乐，所以每一次当一首歌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他跟彼得就会请他的小孩罗比说：“罗比，你猜 YouTube 下一首会推荐什么给我？”然后就每一次都要玩，你猜下一首，因为他们都可能听经典老歌，你猜下一首是什么？然后有一次罗比就被逼，就是一直。因为我猜下一个推荐的应该是广告吧，不愧是总裁。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了。这首歌曲来自 Spark， 格林成人童话。以前玛丽姐说故事有说过站立的格林童话吗？ 没有， 好像不能说，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 我忘了， 太血腥，太可怕， 或太色吗？ 太毁人三观。 那我想下午应该也是不行的。 哎，限制真多这世界。 嗯，想要没有限制的世界吗？欢迎来到上班可以听 马克信箱， 跟你说声拜拜喽，明天见。 被毒品毒死，其实老早就预兆。王子不巧站在夜店门口尿尿，于是顺手解释成功也是刚好。灰姑娘直播着被霸凌的咆哮，两位姐姐昨晚被搞累了通宵。傻狗写的剧情观众又累又笑，爸妈说睡懒觉画面必须剪掉。下好马神来比较高级，再拉神来下流高级。第二次来自想点点妹子，听妈的话是杰伦的意思。猫宝主题的地堡得的要死，然后看着法拉利就知道死。最后注定又是多个几下，就能动作欲继续乱砸。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成人世界里只有神仙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童话。 得我的自由选择选美，但是那个人是必须得陪着谁睡。国王开记者会给年轻人机会，他们有机会被剥削或者犯罪。青蛙王子中的不是诅咒魔法，而是没钱没房没车没富爸爸。幸好他靠脚下吸说自己很大，所以那些妹子才会拼命请假。吹笛人真的吹着牛皮，老鼠们真的深信不疑，孩子真的什么都没气势，最后却在幻觉里面溺死。小丑们在体系里守着压迫，名嘴说是有人只敢堕落。 不知道你是谁， 跟你中话跟你中话，虽然世界里只有世界文化，跟你中话跟你中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通话，跟你中话跟你中话，每颗糖果背后我会做定价，跟你中话跟你中话，跟你中话跟你中话，虽然世界里只有世界文化，跟你中话跟你中话。 串流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 T。 告示牌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Easier。滚大碟 ，Come， 号召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超高，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ld Me。Told me and everything you showed me. Glad you didn't listen when the world was trying to slow me. No one could control me. Left my lovers lonely. Had to fuck it up before I really got to know m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